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依然有九家 X 手口味的歌曲等着和你分享，大家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查收每天上午在直播之前就发送的口味清单。今天有不少朋友留下了自己的感言，留下了今天的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糖果，又想把哪样的味道送给谁呢，都欢迎通通来留言。当然刚才我在节目间隙的时候也把我们的歌单也不是歌单啊，只有口味清单，大家并不知道每一个口味对应的是什么歌，只有来到节目当中听歌才能知道自己选的那一颗是哪一首。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起来听歌，一起来用这种发挥通感想象力，想象每一首歌曲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又适合什么样的心情来听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了，比如说生如夏花，还有 Mr. 梁，欢乐咖啡时光，只好空白，国安小乐，宋燕君，2022用户5434燕林，还有这个是 Mario， 还有雪孩子，微小微，阿俊，半夏微凉，越儿越单纯， Luffy 名称被占用，还有小猛虎 Ben啊，大橘，清风飘扬，好，山外有山，小小的小，好，绿野仙踪，老头子，我就感觉突然间有一种想把大家的名字每次变成一个什么，带着一个 loop， 然后来一段 rap， 好吧，继续来送糖果，口味清单大家都看好了吗？收好了吗？下一首歌，下一个口味的，还真的是不少人选呢，比如说我能记得住的哈，就比如说阿俊。有选这首这个鲜花篮子口味的，还有我们的夏花也选择了鲜花篮子，这一首鲜花篮子里面都包含了什么样的花朵呢，来听听看。 Hey darling， Can I tell you what's been on my mind， Sick and tired of the 9 to 5 in the city light。 Hey darlingWe could get out of town, see the beautiful world around, wanna see it now. Pack our bags and get in that car. Leave a little note and we'll drive real far. Let's get out, we can leave this city. Let's drive to the open air.Yeah, the countryside is so pretty, with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We can look back someday, baby,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Hey, darling, I love it when it's me and you.On the road with a couple of tunes in a carpet too. Hey darling, you know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ime, driv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the stars are bright. Pack our bags and get in that car.Drive real far. Let's get out, we can leave this city. Let's drive to the open air. Yeah, the countryside is so pretty, with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We can look back someday, baby,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City. Let's drive to the open air. Yeah, the countryside is so pretty, with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We can look back someday, baby,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这是来自 Cody Francis 的 Honey Take My Hand， 感觉就是一手牵着你，一手挎个鲜花小篮子，特别的开心。对啊，今天因为天气有点阴沉，所以选择的歌曲反而会比较跳跃。你看像什么小雏菊味的呀，鲜花篮子味的呀，旋转彩虹糖啊，小白兔奶糖啊，霓虹灯啊，等等等等，都等着你们来选择。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幸运520，大家在猜是一首什么关于幸运的歌呢？有可能还真的没猜对呢。没关系，让我们一首一首的来揭晓，一颗一颗的来分糖。有朋友说，哎呀，好像发现自己不能发图哈。没关系，我只要看到大家的留言，我基本上努力给大家加精，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斗图斗起来。对，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想加入我们的这个甜甜圈大家庭，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可爱啊？那么欢迎大家来下载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加块糖的聊天室来加入我们吧。当中大家每个人都在说自己今天的心情比较适合什么口味的。我你看我这个有点，因为我这个记性啊实在是，大家的留言很多，所以有一些被冲下去了。我记得刚才有一个人说想选白衬衣，是谁选白衬衣来着？还问能不能加送一领带。这首歌的名字，我先听歌吧，完了之后我们再说名儿。其实一放前奏，大家应该也差不多知道是哪首歌了。如果听过的话哈，对，就是感觉大家站了一排，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有没有领带不知道。但是说一声欢迎光临，这里是才华有限公司。但我在想，能够写出才华有限公司这样的名字和这样的歌，才华一定是无限的吧。才华有限公司，来自金文琪。 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导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扮演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 吧，是我傻，才让感情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胡话。 会不会忘了今天的胡话呢？希望不会忘了今天你的心情。每一天都是这么的重要，但每一天又没那么重要。才华有限公司，有人说才华有限公司是就是都得穿白衬衣吗？其实主要是落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款上的哈。那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好多人还在纠结这个才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也有人自己要对号入座，说啊，我就是才华有限，谁说的？刚才在播这歌之前我不就说了吗，感觉能够起出这样的名字的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种精灵古怪的点子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老头子舍得，比如说他说我去应聘保洁，打扫卫生，回收才华，呵呵，这才华真的是一地啊。继续来送糖果，接下来一块是什么口味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口味清单，对号入座一下，看看哪一个口味比较适合它。但其实我说了也白说，因为我基本是按顺序来编排的。这是一首黑加仑硬糖。 我个人吃你想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偷要小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傻。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哎，看到两个比较陌生的名字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好开心！有新朋友来串门，串了门就别走了。还有西边老好是吗？是这么叫吗？西边老好，哎，你好，中午好。还有很多现在正在偷偷潜水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你加入到甜甜圈大家庭当中，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当中找到音乐加块糖，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很多朋友都在上面哦。今天我们的九加 X 轴口味的歌曲已经送出了，哎，我这个数学一二三四五六首，已经送出了六块糖果，还有几块，三块加 X 轴口味等着你来挑选。一会儿呢，我把歌单再发一次，口味清单再发一次，大家可以查收相应的口味清单。小小的小说，我也选择了这块旋转彩虹糖呢。收到了吗？当然下一首也有挺多人选的，因为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听说过大白兔奶糖，但是小白兔奶糖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点了大白兔奶糖，就觉得这个特别复古，于是我也在我的歌单当中特意加入了这个。很多朋友们选择的一些口味，就算今天的歌单当中没有覆盖到，我也都通通收进眼底，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没准儿就跟你来个不期而遇。那小白兔奶糖来咯。为什么是小白兔奶糖呢？因为觉得小白兔就是那种两只耳朵竖起来，然后那种古灵精怪，好奇外面的一切，明察秋毫的状态，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转弯，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中午还甜。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 说，哎呀，小白兔只爱陌生人，好勇敢的小白兔。 还有陈清扬说这是 KTV 的必点曲目。当然还有4438大家好，8059要打算来个 X 口味拆个盲盒，没问题，您等着。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首小白兔奶糖怎么样？还合口味吗？有人说王菲的声线就感觉挺像小白兔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有一些歌它是有小白兔的那种甜美和灵动感，但是呢也会有那种呆娃的那种啊，可咸可甜吧。刚才是谁说这个形容词还是很好的。下面一个口味，今天我们这个糖这个口味清单五颜六色的哈，有什么鲜花啊，小雏菊啊，白衬衣啊，黑加仑啊，还有什么彩虹糖奶糖，接下来终于不是糖果的那种一下子就能直观去想象什么口味的，而是需要你发挥一些通感想象力。 你，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Oh， Tonight。万字悲伤依然会有你，我一直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似乎只能这样，仅有一个方向，你不能改变，每一个眼泪是一万道光，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 雨辰说今天北京很冷啊，计划中午遛弯估计有点悬了，那就在办公室好好听广播，听音乐加块糖，来杯热茶吧。霓虹灯口味的歌来自逃跑计划，选这个味道的朋友们可以查收一下了。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被照得明亮，而且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哦。 吸，难以呼吸。 你的心需要被了解，你的意等待被传递，统统包裹在一首歌里。就用音乐诉说，让世界看到你。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哎，你要什么糖呢？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来一首 bonus 附加的口味，杰克糖的糖。 8月9日，星期一，好天气。 魏小薇说，其实杰克糖也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先吃糖然后对味，把歌曲放出来，先不说是什么口味的，让大家各自对味，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其实在我们周六日的节目当中，就会用这种先来播歌，然后让大家来去给这个歌曲命名什么口味。而现在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杰克糖和大文的一首合作，因为它叫好天气啊，这也是一种召唤吧，希望好天气快快来。秀才你好啊，这又是一个新名字，还有长吟默默，欢迎大家加入甜甜圈。之所以选这首歌，也是因为它后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电乐的方式了，而到了我们最后一首九个口味的最后一个味道，也把它。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那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